的鸡妈养一只鸟，鸡鸭养两个人，一起帮你悄悄地来到你身边，你还在做什么事情啊？你正在会喵喵啊，你无边的方面来到了这里，你有什么目的在这里？